是永世的君王，他不会改变啊，不像每上一个君王，每上一个领导人，他有一个新的点子出来啊，让这个人民非常的痛苦啊。这个中国的胡锦涛主席啊，他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他讲了三个不，大家有没有听到过啊？三个不，其中有一个叫做不折腾啊。这个话一说出来，北方人听得懂，南方人可能一头雾水，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不折腾就是不改，不是变来变去的，不是让人民这样的痛苦啊，来跟他这个磨合啊。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个做这个领导的人的一个智慧啊。他如果能够维持这个不改变的话，老百姓就容易比较容易过日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永世的君王也就是这个样子啊。永世的君王，我们这一位神他是不改变的神，如果他改变了，就是跟他自己的这个本性是不同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永世的君王底下，我们就可以非常喜乐的来顺服他，来跟随他。保罗说的神的另外一个这个特性是独一的神啊，是一位独一的神。罗马书11章36节里面说，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啊，所以所有的世上的东西都是他所创造的。从开始的时候，开天辟地的时候，创造宇宙的时候，就是这一位神他在做这个事情。那在今天，他仍旧是掌管一切，他仍旧让宇宙来按照他的规律来运行。你认为宇宙如果没有神的话，它真的就是持续的不会发生任何问题吗？啊，有神在掌管一切，这些星球才不至于互相的碰撞，才不至于啊整个宇宙啊因着一些灾变而发生这些困难的情形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我们现在生活的时候，我们也是要依靠这一位神，而且到最后的时候，世界结束的时候，万物也都要归于他啊。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归在神的啊名下，都要在天上和他一起啊。所以这一位神从开始到结束就是这么一个，没有其他的啊。不像人有一些这个众神这个论的啊，他们说什么都是神啊，连自己都可以变成神，没有的事情啊。这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是在天上是唯一的神，有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和他相比呢？没有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在他的见证里面，他就有说出来啊，这一位神是他所认识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那保罗在这里，他首先第一个讲的啊，是讲到主基督耶稣啊，是一位有怜悯的神啊，是一位有怜悯的神。那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是在第13节，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啊，保罗他讲到说他的过去，他过去他做些什么事情？他是亵渎神的人，他是逼迫人的人，他是辱骂人的人。啊，亵渎神。亵渎神是什么？就是拿言语来攻击啊，用言语来攻击神，或者是拿言语来攻击这些信神的人。在《使徒行传》26章9节里面啊，保罗说：“我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啊。”所以他用各种的方法，他要来攻击耶稣的。而且呢，他到的会堂里面，他11节他说：“我屡次用刑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啊，就是说那些信主的人，他们非常的 这些攻击基督徒的人他们是非常的坏的啊，他们把基督徒逮捕了，说逮捕以后他说，你如果你说了一些亵渎神的话，我就放你走啊，我就不刑罚你。那些信心软弱的人啊，不愿意被挨皮鞭子或者是不愿意坐牢的，他们就说一些哎，这耶稣不是神呢、啊、还是那些亵渎神的话啊，既然他们信心不足嘛，这些人就放他们走了，保罗就放他们走了。所以保罗所做的事情，不但他自己言语攻击，他也要那些信心软弱的人也说这样同样的话来亵渎神。那第二个，他说他逼迫人啊，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三节里面，他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情，怎样极力迫害残害神的教会啊，所以他是采取这样的行动啊，这是进了一步了。刚才所讲的是言语的攻击，只是在话里面说而已啊，口舌上的说而已。那现在他进一步的，他逼迫人啊，他用行动来逼迫这些基督教会，而且更进一步的，他辱骂人啊，辱骂人是什么意思？辱骂就是说他是目空一切的，他用傲慢无礼的这种的行为啊，来侮辱人，来低贬人为乐啊。换句话说，他把他的快乐建筑在其他人的痛苦上面，所以他这种的行动呢，是一种心思意念上的啊，他完全看不起人。那这也是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一些在有权柄的人所做的事情。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九节里面啊，那个时候讲到这个该亚法这个大祭司啊，他在讲到关于耶稣的事情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这些人啊，文士啊，这些祭司们呢，他讲，他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你们不知道什么。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你们这些人啊，都是笨蛋，都是傻瓜，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情，只有我自己知道。结果呢，他自己后来底下讲的事情呢，他自己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这些当时的有自认为有智慧的人他们所说的话，他们是非常的傲慢，他们是非常的无礼，他们目空一切。保罗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样的人，但是我们看到神的这种的怜悯的心肠啊，虽然保罗过去是亵渎神的，他是逼迫人的，他是辱骂人的，但是呢，神的恩典仍然是够保罗所用的啊，神仍旧是赦免他啊。这里虽然我们通常我们喜欢说不知则不罪，对不对啊？好像说你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你犯了错了，那你就没有罪了。其实不知则他还是犯了错，他还是有罪，只是什么呢？只是神的恩典是这么样的伟大啊，神仍旧是赦免他。所以不知则你不能说你不知道你可以随意去犯罪，不行的啊，不知则犯了的罪他还是有罪。但是呢，我们这样仁慈这样有怜悯的神，他就可以赦免我们。那第二个，我们看到保罗的认识的神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神啊，全知全能的神，他知道保罗是一位很忠心的人啊，将来被他所使用的时候，保罗会忠心的服侍这位神。所以呢，神也赐给保罗力量来服侍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他是赐能力的神啊，只要你愿意忠心服侍神的时候，这个天上的能力就能降下来给我们啊。在旧约里面有一位啊，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以色列人叫做迦勒。当摩西到了这个到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的这个边缘的时候，他派了十二个探子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去探一探 啊，能够顺利的进入。那十二个探子回来的时候，只有加勒跟约书亚啊，他们带回来的是一个正面的信息。他说：“我们可以立即上去得那地吧，我们是能够得胜。”那其他的十二个探子，十二个探子中的十个探子，其他的他们怎么讲呢？他们说：“哎呀，没办法，不能去了。”说那个地方的人呢，他们比我们还强壮啊，这个城池又非常的坚固，这些人呢身量高大，是伟人的后裔啊，我们看了自己呢就和蚱蜢一样，那根据他们看我们呢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自己觉得是蚱蜢，他们看我们也是蚱蜢。那所以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听了这十个探子了啊，就他们就造反了啊，就反摩西也反神。那只有这位加勒啊，这位忠心的加勒跟这个约书亚，所以呢在这个旷野四十年呢六十万的这个成年人都死在这个旷野里头，因着他们背叛神，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当他进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85岁，他已经85岁。那神仍旧赐给这一位忠心的仆人啊，赐给他的能力。他在约书亚记14:10-11里面，他这样跟约书亚说：“他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着他所应许，使我存活了这45年。所以他们在这个。”旷野40年，再加上到了这个迦南地的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呢，我今天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四出四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想想看，85岁的人，他的力量还是跟他40岁的时候那样的强壮。这就是神赐给他忠心的人的力量啊！保罗也就是如此，同样的。所以我们看到神是我们侍奉力量的源头，只要我们忠心的来服侍他的时候，他就会把属天的力量加添给我们啊！所以在教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他们的侍奉是用他们的肉体，是用他们的血气来侍奉，那这样的人呢，在开始侍奉的时候可能很有，好像看出是挺有能力的，好像很有智慧的啊，能够有很好的这种组织的能力，但是呢这样的人的侍奉他们不能够长久，因为他是凭着他的血气来侍奉。当他们受到攻击的时候，他受到委屈的时候啊，或者他失败了，那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他们就会退后，甚至呢他们不愿意来到教会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侍奉，我们是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我们是用我们的忠心来侍奉。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思想一下，我们侍奉是为了神，或者是为我们自己，让我们在人的面前能够有荣耀啊，这是有很大的差别。只要我们忠心侍奉的时候，只要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做好的时候，我们生命成长了啊，神就会赐下很各样的能力给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来服侍他，就和保罗一样，就和加勒一样。第三个，神的恩典是格外的丰盛。保罗他就学习到主的信心和爱心啊，因着神的恩典，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这种忍耐，他是学到了这个功课。在马太福音18:35里面，主耶稣基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耶稣也在6:14-15里面，他说：“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这样的有大的忍耐的能力。啊，虽然我们有这么样的过犯，但是呢，神都能够赦免我们。当神赦免我们，我们有这样的福气的时候，那为什么有一些人得罪了我们，我们不能够赦免他呢？啊，如果我们不能够赦免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啊，我们的神，他在经文里面说，他也不会赦免我们。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信心，我们对于这个爱心，我们一定要啊要把持住。啊，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爱心，啊，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坚持下去。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做神恩典的管道。神怎么样的恩待我们，他们怎么样赦免我们过去得罪他的各样的罪孽，我们也要赦免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那这才是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儿女。啊，保罗也在最后面他讲到第四个，啊，耶稣基督是一位不轻易发怒、恒久忍耐的主。啊，耶稣基督他在保罗他身上所成就的这些事情，为什么？啊，因为耶稣基督要使用保罗，要在保罗的身上来显明他一切的忍耐。啊，然后呢，用保罗的这个成就，他所做的事情，做每一个来追随耶稣基督的人来做榜样。啊，我们看到保罗这一个人，他在得救了以后，他为神这样大发热心，他所成就的事情，啊，我们就看到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的。啊，当这耶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属性啊，在这个出埃及记34:6-7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耶和华他自己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是有丰盛的慈爱的，他愿意赦免人的罪孽，他会把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恶都赦免掉。啊，但是呢，神也是公义的，如果我们真的犯了罪的，啊，神会处罚我们，啊，甚至我们的后代。所以我们看到在完全是在神的他的这个权柄里面。啊，只要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认罪，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啊，神这位恒久忍耐的主，他不会轻易的发怒，他会悦纳我们的这一种的啊悔改，啊，他会让我们能够在可以和他重新和好，能够成为啊合他心意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在众人面前，我们要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能够在众人面前能够显出基督的荣美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的对我们有忍耐，那我们对其他的人，我们也是要有同样的忍耐的心智。啊，这也是保罗他在传福音，在各处他受到攻击的时候，他受到这些逼迫的时候，他仍旧是用着爱心啊来赦免这些逼迫他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这一生的这种的见证啊，实在是可以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应该学习的一个好非常好的榜样。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那在保罗他个人的经历上，他说的这他所引用的这一句话啊，对他来说是非常适合的啊。这一句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是当时的传福音的一个口号，那在对保罗这个人来说是非常可信的。他自己的经历，他自己的见证，他觉得这是十分非常可佩服的。为什么呢？他说他自己在罪人中他是一个罪魁，他是一个罪魁。保罗说他自己是个罪魁，在这个是在他跟神的认识上，这不是一天他可以得到这个结论。他每隔一段时间他在审查他自己，看他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是如何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有一个阶段性。在哥林多前书15:9里面，保罗曾经说过，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啊。所以这是在差不多主后55年的时候啊，保罗说这一段话啊。他说他是使徒中间他是最小的。那我们知道使徒仍旧是一个受众人所这个尊重的这个职位，对不对啊？所以使徒虽然是最小的，仍旧是很不错的这种身份，但是他还是非常谦虚啊。使徒里面我是最后的，我是最小的。但是呢，在以弗所书3:8里面，他就说了，在那是在差不多主后60年左右啊，5年以后，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是我这恩典啊。他现在他说他自己是比众圣徒，那众圣徒的意思就是这是基督徒啊，圣徒就不是那个使徒的身份了啊，是一般的平信徒，在那个时候讲他是圣徒。这个时候保罗说，他说他比这些平信徒还要小啊，你想想看他是多么的谦卑。那最后呢，就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在提摩太前书1:15说他是一个罪魁啊，他是在罪人中他是个罪魁。那这个罪魁的意思呢，是非常这个严重的这种犯罪的行为，而且呢这个字是现在式啊，就是说保罗现在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还是个罪魁。那你不是说这位保罗是使徒吗？他的灵命不是年年的高升吗？怎么从这个55年一直到65年，他好像他说的他是灵命越来越糟糕了啊，从这个使徒最小的现在变成罪魁的这个罪人的这个罪魁了。到底保罗到底搞发生什么事情啊？他怎么这个灵命怎么越来越糟糕了？不是，保罗有这样的认识是他拿他自己跟他所认识的神来做比较啊。他在刚刚被呼召出来做使徒的时候啊，他觉得跟其他的使徒还是不行啊，所以他跟神的认识可能还是不够的。可是呢，当他更进一步的认识神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真是跟神认识的实在是太少了，认识神认识的太少了，跟一些平信徒都不够。等到他真正的完完全全认识这一位天上神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是个罪魁，他所犯的过犯到现在他还是有。因为什么呢？他因着认识这位神，他认识了他自己了啊。我们知道认识自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有很多人说这个朋友不认识我，当然了，朋友是泛之交的时候他怎么会认识你呢？可能认识你最认识的可能是你的父母亲 啊，父母亲跟你几十年了，啊，你的个性怎么样，你的行为怎么样，他都知道。但是呢，父母亲认识你，可能还没有你的配偶更认识你，对不对？啊，配偶你跟他是亲亲密密的，过了这十几年，或者是五六年，或者是几十年，啊，你这个配偶所他是什么样的人，你的配偶大概是最清楚的，除了你自己以外。但是呢，还有在你内心的深处有一个部分，你配偶不知道的，因为你不敢告诉你配偶，只有你自己知道的事情。所以这一部分你配偶不知道，只有你知道。但是呢，在我们人的最深的一个地方，是你自己也不知道的，啊，是你下意识的一些思想、一些行为，你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只有这位神能够知道。因为神是看穿人心的神，他知道你内心的最深处。只有认识我们这一位神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光景。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对付我们自己了。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认识了神，我们认识了自己，那我们就已经 ready 要怎么样的来进一步的来侍奉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保罗他个人的见证，让我们能够看到保罗他一生灵命的成长，一直到他最后见你面以前，他才知道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主啊，真是求你借着保罗他的心历路程来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让我们能够知道，主啊，我们在你跟前的服侍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血气，而是要靠我们的生命来服侍你。当我们借着我们生命来服侍你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的时候，主啊，我们也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更要需要你。主啊，真是求你自己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你跟前的服侍能够借着我们生命的成长，能够更能够服侍的讨你的欢喜，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 下面请大家翻开诗歌本403首。备起， 传说中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旧墓的亮光今早要我临见，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朝阳我人如海涛之滚滚，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今愿紧紧住，不再入那泥土，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罪虽众多，主宝血已洗净，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以我魂如海涛之滚滚，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今有大盼望，有缺失有稳固，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无疑云雨起舞来遮蔽 我道路，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醉了潮你我心怎么消失来住在我心。 下面是圣餐的时间，我们请张传道为我们主持圣餐。 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的主日是我们的圣餐主日，而我们知道在我们都是罪人的时候，神就派遣他的独生的儿子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恩典是要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要纪念的啊！我们每个月一次的圣餐只是一个大概的提醒，